第四十五篇，莫西亚君王祝婚歌。克拉黑后裔的训诲歌，又名爱情歌。朝与月关，调祭百合。我的心灵用一优雅的言辞，向我君王请出我的赞美诗。我舌好像书写流利的妙笔。你在世人中最为美丽，你口唇中流露的词汇，因此天主永远降服你。英雄，请在腰间佩戴你的刀剑，就是佩戴上你的荣耀和威严。愿你为了现实和正义屈驾顺利，愿你的右手指导着你惊人的骑士。万民必因你的锐剑屈服于你，君王的众仇敌必要胆破心悸。上主，你的御座永远长存，你治国的权杖无比公允。你爱护正义，你又憎恨罪辜，为这个缘故，天主，你的天主以喜由妇女胜过你的伴侣。你的衣冠散布墨药、沉香与肉桂的芬芳，由象牙宫中奏出弦乐的声音，使你欢唱。列王的公主都成群结队前来欢迎你，王后佩戴奥菲尔金饰，在你右边侍立。女儿，请听，请看，也请侧耳细听。忘却你的民族和你父的家庭，因为君王恋慕你的美艳雅丽，他是你主，你应向他俯首致地。提洛的女儿都前来奉献礼品，民间的显要都想得你的欢喜。公主穿戴齐备，姗姗来迎，她的衣服全是金丝绣成。他身穿绣衣华服，被引到君王面前，成群的童女陪伴着他，也到你身边，在欢乐歌舞声中一起进入了王宫。你的子孙要承嗣你的先祖，立他们为王，统治普天率土。我要使你的名永垂不朽，万民将歌颂你至于永久。